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好，今天来聊聊这个亡灵啊，满屏又是亡灵，而且事隔了2年多的时间。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戏了，之前亡灵爆出说七宗罪啊，还是几宗罪来着？ 七宗罪， 非法什么藏 持有枪支 行 医、非法行医等等， 还有什么跟几个女人结婚重婚罪之类的，是吧？ 对。 现在感觉这几项罪名似乎都没什么下文， 小小不严了， 对吧？ 对。但是据说是都已经推翻了，就是没有确认、 没有证据， 对，没有证据。嗯、 就是现在这个罪其实也没有证据，是吧？也只是怀疑他，就说跟这个邹勇。江西省人大代表，他从前的一个弟子，后来跟他反目成仇，几个人还两个人还好几次对簿公堂。 对， 就现在这个人被谋杀了，说 被绑架、 抛尸、抛尸在鄱阳湖里边。 对， 大家就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王林。首先呢，他是抓了两个，这应该是涉嫌是杀害邹某的这个嫌疑人。一个呢， 邹勇， 一个呢，一个呢叫刘峰，一个呢叫做朱礼通。这两个人呢是被警方怀疑说他们有重大嫌疑，14号晚上，警方就把他们抓获了。审问他们之后呢，就是发现了解到黄玉刚一个深圳的人，他原籍是湖南， 嗯， 还有王林也涉及此案。于是呢，就在王林他应该是准备参加一个什么老知青聚会啊，路上。就在宾馆里面就被警方给逮了， 嗯， 但现在你看满屏都是觉得好像一定就 是 王 林 干的一样， 嗯， 其实也不严谨吧。 嗯，不严谨，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证据都是说王林写的什么承诺书，他找这个黄玉刚说，如果邹勇在2015年元月前逮捕我，王林在24小时以内将几百万提到王总指定的地点，说如果能够将邹勇抓到这个监狱里，然后如果说再把他判了死刑，我给你几百万，就为了摆平邹勇这个事儿，王林也掏了好多钱的。但问题是王林这些暴露出来的承诺书上从来没有写过说，哎，我要绑架他，我要把他直接杀了， 嗯， 这有可能就是这个黄玉刚他自己私下干的， 从法律的管道来干掉他。 对， 透过法律的管道， 就是我感觉他可能心思上是说我也想利用媒体跟我平反，而且他的这个委托书里面确实是有这么几条嘛，就是通过黄玉刚，然后中间呢又给了一个林某某还是李某某，这个人呢也说是中央某部 大官的 是吧， 嗯， 也是可以通天的那种人。他呢委托事项，他说第一，你就调查邹勇在萍乡市开办这个工煤厂，组织社会闲杂人员，你充当打手，把竞争对手打伤打残打死，这些人证物证让他去相当于是干私人侦探这么一活。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调查邹勇利用跟原铁道部领导的关系承包当地铁路工程之后呢，转包完工之后呢又不给工头钱，他这也算是一个跟钱有关。 收集证据。 第三个呢，就是调查他用钱美女拉拢腐蚀某些官员，迫使当地一些官员当他的保护伞。最后一个就是调查他多重国籍身份， 嗯， 也就是搜集证据之后是最好把他送到监狱里去， 对， 然后再在媒体上大肆抨击他一番，就相当于对你把我搞臭，我也用同样的方法来报复你， 嗯， 感觉上他的这个委托事项是来干这事儿，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两人可能觉得这些太麻烦，干脆一方是最方。 你就感觉王林在这里边是个上访户，然后还是个受骗者，就是我掏了钱让你帮我摆平事儿。你看你们不是说你们的关系通天吗， 嗯， 最后搞了这么一出把我自己也栽到监狱里了。 但是现在你看啊，就是这个萍乡市公安局逮捕这个王林，他是以非法拘禁罪，并没有说都要涉及杀人的问题。 对，包括王林的家属也用王林的微信公众号出来澄清说王林是协助调查， 嗯， 而不是因为涉嫌杀人被捕。对， 嗯嗯嗯，这个邹勇和你们看他的故事没，其实我觉得他和王林两个人都很不干净。 对， 就是现在舆论上吧，大家还是处在看热闹的。 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 今天是说一个自打嘴巴的话，就是我们作为媒体，嗯，我们也上来说人家不干净，但是你有什么立场说人家不干净？你看到的都是一些二手或者三手，甚至没有任何这个能够确定这个消息是否真实的资料。然后你 这些媒体报道出来的， 嗯， 媒体报道出来的它至少是事实吧，我们没有下什么价值性的判断、也没有判断它的对错，我们只看它事实，就从这事实层面上来判断，你就会觉得两个人似乎都有很多的黑历史。他讲到这个当时他们要邹勇就是举报这个王林，就说他经济纠纷啊，还有什么非法的持枪啊，这些东西他就避走。他们两个呢就开始对簿公堂，对簿公堂呢，一个呢就是装修，就他看他的师傅在深圳花了一大笔钱买了别墅，他呢就也在他师傅旁边，他也买了别墅，而且呢是把钱给他的师傅帮他装修。但装修来装修去呢，似乎两个人经济上就起了各种纠纷。 这个问题是这样，当时两个人关系特别好，邹勇呢甚至把王林认作是干爹，然后他就说我要在你旁边买一栋别墅方便照顾你，然后呢这个装修的事就完全委托了王林，结果呢王林呢就把这个他装修的钱先掏了。后来呢两个人因为邹勇当时他就不想在那儿住了，然后邹勇也借了王林几千万块钱，然后呢邹勇当时就说我把这个别墅几千万抵给你，本来邹勇借了王林两千万，现在五千万卖给，后来呢邹勇一直没有把这个钱结清，两个人于是就对簿公堂。因为那个时候据说哈，邹勇他也是想甩开王林，觉得哎，王林你看你教了我两年什么都没教会我现在跟这个铁道部的大官也关系铁了，我自己能够翅膀硬了，王林就会觉得他是有点忘恩负义，所以两个人才对簿公堂。只是到最后呢邹勇一直没把这个钱给王林，反而会觉得王林一直欺骗他的拜师费，所以要让王林把这个钱再给回来。然后呢邹勇这期间也是通过各种媒体去曝光，然后来举报王林，然后呢甚至是说在这个邹勇被绑架杀害的前两天，他还绑了这个炸药到王林家门口去示威，然后去威胁王林说你看你不把这个事儿给我摆平，我就跟你同归于尽，所以最后才闹到这一出。我会觉得王林可能在这个事当中他也挺无奈的，因为法律都已经判了，然后但是法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邹勇也是始终不给钱。 就是感觉几个人的关系错综复杂，但问题是邹勇为什么他要拜王林为师，他可能也是想打入他的这个圈子啊。那当然我们只是猜测，你凭事后的一些媒体报道出来的事实。但王林这个人神在哪儿吧，我今天早上就看了张涵，就是前年新京报的一个记者，他不是去到了王林在泸溪的这个王府里面采访吗， 旁边就是县政府， 对，他采访完的那个感觉就是说这是从9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吧。他居然说到他自己觉得很骄傲的说我会英语，他说我跟那些大官出去点菜我都可以蹦英语的那些菜单菜名什么的，但是呢他又是个文盲，他说他不识字，他在记者面前看报纸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就确定那是大字儿的他才敢往上，就是放在手掌的上面他在那翻。我看了之后我有点不相信，我说这个年代哈，你有是像王林这种政商界他到处通吃的这些，他 还有娱乐界， 对呀、他不识字这个怎么混下去呢，我没有 不需要认字啊 对啊只需要那个会变蛇会空杯来水就可以了、 你就说到这个会变蛇，当时张涵就问他说你能给我变一个还是怎么回事，他讲话就说哎，那个都是江湖杂耍，他似乎自己就否认了，说那个是假的是吧，你别信。好，所以呢关于这个人种种传闻啊，我们也只是传说当中他是个神奇的人物，那咱都没跟他接触过，不过呢咱们的朋友圈里面还真的是有人跟他吃过一顿饭，是在香港。我们来跟张千叶来聊聊。这千叶呢从前是亚洲周刊的记者哈。千叶， 哎，主持人好。 哎，我首先想好奇的问问你哈，你是什么样一个机缘可以跟王林吃一顿饭？ 其实不是吃一顿饭了，这个饭还是吃过不少。这个而且我见过他很多次，应该不只是一次吧。那个时候我还是记者，所以说我们去采访这个王林。但当时听说他逃难到香港来，所以2013年的夏天，我记不清是7月、8月还是6月，总之是那一个夏天。然后呢我和我的同事去采访他，他当时住在北角，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 base 在北角工作啊，就是那个城市花园酒店后面有三栋公寓，然后他在香港的房子就是其中的一栋，那正好跟我们住处都很近，所以就过去他家里面去看。他逃到香港的时候，我记得要是没记错的话，在香港还是见了不少达官贵人的，我就不便点名出来了就是即便他到香港也是有很多的信徒，然后在那期间我们有几次接触，给我总体的印象是说王林这个人 根本不像传说中的这种什么啊，呼风唤雨又能变蛇又能变什么了、啊。他也跟我讲过，这个变蛇就是个杂耍，但是我觉得，杂耍他也是说要等他状态好时候才可以变给我们看，我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了。 嗯。哎，那他当时说是避难啊，避在香港，可是他对媒体，听你的感觉，他也没有很抗拒或者要刻意躲避，他还是很不介意跟媒体聊他的经历故事吗？ 是这样了，是的、因为他的背就是逃到香港去的背景，是因为他已经在大陆被各路的媒体追杀，所以再加上这个跟邹勇的事情其实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那他逃到香港，所以我们才觉得哦，这个时候这个人来我才需要去采访他，因为他可能是希望另外的一些媒体说另外的一些话，我不知道他会说什么，所以我们才去接触他。 嗯， 那个时候王林给我的感觉是他非常希望能够通过香港的媒体来帮他扳回这个败局啊，因为他和邹勇之间他之所以2013年在网上很火，是因为当时邹勇去举报他了，然后是他和邹勇的纠纷，但是呢大陆的媒体之前报道很少会报道他和邹勇之间有没有什么经济的纠纷，他到香港来说这个媒体很热望我，所以说希望能够你们给我讲一些这个公道话，然后他主要讲的是邹勇欠他钱然后又不还，因为是好像是在深圳的一处房产吧，买下来是邹勇的名义帮他代持，但是后来邹勇就不还给他了，是这样子。 那你在跟王林的几次接触里面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细节，就是你也觉得他似乎不是传说中的那般，感觉是没有这么传奇色彩的，就是一个普通人，是不是？ 不仅是普通人，而且是比较让人哭笑不得的那种。刚刚我听你们几位主持人在聊说这个王林那个不识字，他具体是否真的是文盲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很高的这个教育水平。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应该是在外面见面，然后呢跟他回到他的那个寓所，他和他的所谓的这个秘书走在前面，我和我同事走在后面，我就看到他那个裤子后面的口袋啊露出一沓厚厚的1000元港钞，就这个在香港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首先没有人会用1000块的那种cash 对吧，很少有人会用，再加上那段时间那个港币好像是有，我记得是有假币的传闻，所以很少会用，然后也不会把厚厚的一沓钱就这样放在外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用这些东西，不用一些什么这个小一点的那个 note， 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他不会用 ATM 机，不会取钱，所以呢钱都是请秘书或请其他人来一次再取很多出来，这样把花着比较方便。然后另一个细节就是大家很经常拿来取乐的这个叫做，他说他要隔空戳死司马南啊那句话，那个应该是当时王林的一个什么弟子带他在微博上发的，就是那个微博的账号不是王林自己亲自操作，而是由他远程的一个在江西的什么弟子在帮他弄，然后呢这句话也是他的弟子在说的，所以我当时就拿这个账号去问王林，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说，他说不是，说是这个弟子，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微博自己拿来弄，他说我不会发微博，就是我觉得这种在2013年不会发微博的人在中国不是很多吧。然后呢他还特别的，我觉得他并不是，虽然他结交了很多官场的达官显贵，但是他并不太了解中国的政治环境，比如说即便是在那样的这种逃难的状态下，他仍然给我看比如说和国家体委的原主任吴少祖，以及吴少祖先生应该去世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以及其他的一些什么刘志军就是已经这个落魄的这些前官员们的合影，然后讲说这个80年代90年代跟吴少祖他们有什么气功小组啊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公开的评价中国的这些政治人物们或者是高官们在中国的语境当中不是很合适，虽然说没有本身没有问题吧，那说明王林其实是一个不太懂得怎么样真正的去做政治交往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我对他的一个一点深刻的记忆。 对，当时你刚才说他在香港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信徒，还有很多人信他这一套哈，到底信他什么呢？是什么人在信他？ 不是信徒，是他结交的一些这个达官贵人吧，不是很多的信徒，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有大陆背景的香港工作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界或者是商界的人士，当然后来这些人也没有再露面了。 我看到过他和几个人一起合影像， 就是说 不是信徒，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背景啊，就是香港是一个，香港和大陆不一样，大家会信很多的，就是除了正派的我们大陆承认的三大教派之外，香港还有比如有信风水啊、八卦呀、啊，所以说可能香港对于这个所谓的气功会比较容忍度比较高，那大家就会觉得他只不过是又一个这个懂得一些什么奇闻异术的这些人罢了啊。 嗯嗯嗯。好，非常谢谢倩叶今天跟我们的连线哈，谢谢你，倩叶再见。 嗯，谢谢，拜拜。 好，这个你们感觉跟你们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信息，对王林的印象有出入吗？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本来会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不能跟上时代的过时的气功师，现在你就会觉得其实他除了在此之外可能还是很想跟媒体打好交道，利用好媒体的，不像之前说的那样，可能他对媒体是非常的无助的，很多时候都是媒体的受害者，他自己本身也想利用好媒体这根大棒。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另外，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我们现在都聚焦在就是王林他这个怎么不堪呐、啊，怎么其实是个江湖骗子啊，但是你想想为什么这样一个江湖骗子，然后这个江湖杂耍，然后甚至大字不识，连这个 ATM 机都不会用的人，反过来却又的的确确的又跟那些所谓的达官显贵或者是名人圈打得火热，这个那你可如果是这方面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方面肯定也有问题， 对， 所以这方面出了什么事情？ 没错，可能更加要值得深思的是这方面。 对， 既然他这么 low， 为什么这么多人就愿意去信这么 low 的人，对吧？那我们再稍微休息回来之后呢，要听到一位神奇的人物的对他的评价，就是司马南。 对， 刚才倩燕也讲了，他 要隔空戳死司马南， 虽然说是他的徒弟给他发出去的， 乱发的， 但是司马南对王林这个事儿，他一直也是有评论的，而且呢，我们知道他过去呢就是以这种反伪科学著称，所以呢等会儿听他怎么样去解答刚才圆圆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能够成功，那到底围绕着王林身边的这些，您比如说明星啊、政商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司马南也有过跟这些明星的这个接触，对，明星呢跟他讲过几个跟王林交往的故事啊，非常值得一听。三天外新闻稍后来。欢迎回来三句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应该是时评人了，司马南先生反科学斗士啊，过去对他的印象一直是这个，那听听司马南怎么样评价王林为什么能够成功。 王林是一朵奇葩，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一朵奇葩，这朵奇葩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值得我们去认真做一番检讨，尤其是在当前反腐败的形势下，王林他之所以能够迷惑那么多的人，重要的不是这个人在别的地方有什么了不起，而在于他政商两界通吃，明里暗里兼做，他搭建了一个商人、艺人、官人的平台，他在这个平台上是个超级的掮客，所以现在有个词儿叫混合所有制，王林这个平台呢混合性也相当强，正是因为其混合性，所以迷惑了很多人，比方说有钱的人，你有机会和那么多说得出名字来大家下意识都要喊首长的那些大官联系吗？你是商人，你有这种能耐吗？你没有。那反过来，你是一个想出名的艺术家，想出大名的女演员，你有机会接触这么多有钱的人吗？那同样 对于在官场当中的那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他们也需要做必要的心理按摩。比方说有的人是贪官，贪了钱就朝不保夕啊，就内心焦虑啊，所以需要超自然力，需要念经，需要送鬼，需要鬼神菩萨王母娘娘来保佑。而王林大师夸口说他有这种能力，于是乎王林这个平台之上就聚集了各色人等，并且呢由一个核心圈向四周散去。 嗯， 这就是王林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很多神功大师都已经逃之夭夭散落民间或改弦更张啊，势头越来越不妙的时候，王林却能够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特异功能盛行一段时间之后，别人倒霉他不倒霉的原因。 嗯， 也就是说王林很像是适应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的一个蟑螂，他越繁殖越多，越繁殖越厉害。当然了，如果不是因为马云、赵薇和李连杰这样的财富精英三番五次拜访王林大师，王林大师也许呢一直潜伏在水下过着滋润的日子，但是因为马云的极强的号召力，这个当代的长得像外星人一样的财富英雄，把王林大师曝光，王林大师才浮出水面。 嗯， 所以我想呢，在监狱当中，现在呢失去了人身自由的王林大师，现在说起马云来，应当是心里边会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啊，又爱又恨。爱的是马云这样的财富英雄啊，纳斯达克上市的啊，纽交所上市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大富豪，居然呢青睐他王林，但恨的是你偏偏把我曝光，让我聚焦在镁光灯下，让我在互联网上被烤死。本来王林还可以混些日子，但被互联网加害死了。互联网是个神奇的好东西，它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平等的在网上获取信息、发布信息。因此在互联网上要弄一张假面孔装一装，这比现实生活当中难多了。就在很多大师都很难混的时候，王林混得不错，那是因为他潜伏在江西平江，潜伏在官场商场当中，潜伏在他自己的那个五层楼的深宅里边。但是到了互联网上，他所有的盔甲都不管用了。于是人们好奇，你的变蛇怎么回事啊？你的特异功能从哪儿来啊？你70张绿卡，美国人请你去美国，这样的谎言怎么可能不被揭穿呢？所以王林死在互联网上，这是王林想不到的，这也不是马云等人的出路。 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反倒觉得王林他是就是输在他没有足够的网络社会的修养和对媒体的这些应对方面的素养。我还是举到刚才说到张涵那例子，新京报的那个记者嘛，那个记者呢，他一开始联系王林的时候过程非常之不顺利，后来呢他就想碰碰运气吧，他就跑到了王府的门口，然后就摁门铃 堵他、哦、 直接就上门。结果呢他们那些管家什么的也没有那么重的戒心，再一通报王林就让他进去了。结果呢在当地他们见了好几次面，就这一次面可能是讲商人的事儿，但下一次面讲他杂耍的事儿，再下一次见面就讲他什么这些当官的这些事儿。他跟他见完面之后写完那个稿子，那当然不会是夸赞他的。虽然王林他是想着说你主要是帮我宣传这几个事迹啊，他想的记者来就是要帮他做宣传的。你看这首先他意识就不对吧。他二一个呢，看见报之后，他看到新京报是这么样一个报道的方向和口吻，他就勃然大怒，然后就打电话打给张涵说，你小小年纪你这么乱写，你不得好死。你想 像骂街一样， 你还在以出这么污秽的语言你骂记者，那记者他手上有笔呀，他有发声的权利，你连微博都不会发是吧，那你不是更被动了吗？就是他自己把自己给坑死了。 那我还有一个，就还是回到我刚才的问题上，就他联系过我们一个初出茅庐不久的一个小小的那个女生记者，我们去采访他两次就能够知道他这个人基本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能判断定了。为什么你说像马云这些人，甚至什么赵薇这些人，都按说都是智商比较高的人，社会经验也应该比较丰富的人，为什么还要团结在他周围呢？ 这可能是司马南说的，他主要是蜘蛛网上他的 那 个节点。 按照他这个司马南的说法，就是说那马云和赵薇这些人他们的内心也就是 图什么， 图什么也是想图这个透过他来结交一些达官显贵， 其实 获得一些资源 了。对，像马林他们已经不需要了，他们去接触王林的时候他们本身就已经站在一个顶点了。 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像王林这样的大师能够保他们未来的一个平安。 他真的相信吗？真的相信 他真的 会 觉得王林他是有一种神秘力量的？ 我觉得 搞不好， 我觉得需要再请问一下专家。 没人知道，只有马云自己本人知道。 他不会说出来的。 好，那可能这也跟心理学 有 关，就是为什么像马云、赵薇处在这种高位的人，他还会这么容易哈被王林这些个小把戏打动，到底是为什么？来听听心理学家安安老师的分析。 我想可以从两个点来探讨。第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名流还有这些权贵来说，他们的生活圈基本上是小的， 嗯， 因为他们是金字塔顶端的这些人，所以在心理学里面有非常多的实验啊，就是针对这些在实验室里面制造了一些权力，还有制造了一些金钱给到这些实验者，然后就发现这些所谓得到权势或者是金钱的人，他们会更加的想要去保护自己，所以他们会刻意的缩小自己的社交范围，就是我只跟我差不多的人相处跟交往，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信任的圈子其实是狭窄的，他就可能只信身边的这一些跟他差不多有钱有势的人。 嗯， 那我觉得这个王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些所谓的宗教或气功大师被披露出来的，他们都抓到了这个点，也就是说他只要去影响一些权贵，那这些权贵他们就会去告诉身边的人，就说哎，有一个气功大师，我现在去跟着他学东西，然后非常有效，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圈子里就会趋之若鹜，然后都会跟随，因为他们不会从其他的资讯点去寻求资讯，他们会倾向于去相信身边的人跟他们差不多的人的推荐或者是这种带领。 嗯， 所以他就抓住了这个圈子的特性，这是第一点。 嗯，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其实在这些心理学的实验里面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你还没有得到权力或者是金钱的时候，你的恐惧心理没有那么强，但是反而是你得到权力跟金钱以后，你的恐惧害怕失去的这个心理会加增。 嗯， 然后你就会刻意的用很多的手段来保护你已经得到的利益，包含权力或者是金钱。 嗯， 那因为这些人他们有资源，所以他们会去寻求很多方面的保护，法律上的保护，然后条款上的保护，当然也包含所谓形而上的保护，他会分配一些资源去做这些事情。那可能一般人他们的资源没有那么充足，他可能只能挑几种，但是对于有钱人或者是权贵来说，他们资源很丰富，所以他们会去想各式各样的保护方式，所以去找一些这种好像比较形而上的保护机制，也是他们的资源范围里面能够做的事情，他们更愿意投放资源去做。所以这也就是这两点，然后让他们还是觉得说哎，好像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做了就是没病治病，有病强身，那我既然有资源，我何乐不为做，而且我身旁的人又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管道，那我就会去做这件事。 但是问题是哈，你做你得精挑细选，就选一个是真的能够保护你的人。 在这一方面，我刚才听到安安老师，我觉得也给我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当你爬到这个权力的顶峰的时候，你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你是阅人 高枕无忧了， 不是，你是阅人无数，你江湖经验丰富，你反而是缩窄了你的交友圈子，你反而减少了这个跟人打交道的方式，你可能只跟几个不超过十几个熟人，因为你只信任他们嘛，你怕陌生人来图谋你的财产也好还是名气也好什么的，所以你只跟十几个人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你实际上收窄了你的社交经验圈子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反而更容易上当。 分辨能力可能减弱， 对，分辨能力减弱，因为你觉得这些都是别人帮你过滤过来的，帮你过滤好的，不会是骗子的，因为他都信了，我还能不信吗？ 对 不对？ 而且这个时候，王林的那些跟名人和政要的合影就起了作用。 对， 你看这些名人和政要都相信他，但我作为这个圈子当中的一员，我肯定也要相信他们的选择，对不对？要不然我就把自己摘在外面了。 哎，但是说句实在话，我一直觉得跟某些名人照个相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照片不能， 对， 照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你别说这些大明星了，就连我们这些小素人出去参加某一个活动，你偶尔也会碰到一两个听众，他说樊素姐姐跟你照张相呗，那我说好，照着照呗，但是你也不知道他以后这照片 会拿来干什么， 会拿来，他万一把他 PS 在上面 P 个蛇什么的，他说你看我在变杂耍，然后往樊素身上弄了条蛇，他也相信 我， 我 觉得可以 反过来说，是不是 凡是向你就是向你展示你看我跟某某名人合过影的人，这个人一定比较 low 咖了。 对、 嗯、 而且就算合影他也并不代表说这个名人就一定是来给你站台背书的， 对， 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 像很多种情况的。 王林这个情况，就有很有可能很多名人只是看了他的杂耍表演，觉得哎，这个大师他这个变魔术变得不错。也许当时王林的身份只是一个魔术师或者杂耍师。 再或者王林是他们的粉丝呢，说赵薇我很崇拜你，马云先生我崇拜你，你能跟我照张相吗？那这也有可能，对不对？ 这又没有到那种程度，因为有时候我记得有一张李冰冰跟她的这个合影，让我看了以后也是，如果她不是 PS 是真的话，那李冰冰整个人就是从后面搂住这个王林，抱住王林的。我觉得一般你也不会跟粉丝做这种亲密的这种 摆拍嘛，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反正具体照片背后它是怎样一个故事，我觉得有 N 种版本，是吧？不能评价，不能判断照片本身它就说明某某问题。但是呢，司马南他确实是跟几个明星聊过，那这些明星呢就可以跟我们讲几个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们再休息一会儿，来听听司马南讲述。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司马南先生的爆料啊，很劲爆。 和王林合影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受害者， 嗯， 因为也许正好赶上某一个机会被拉去看了个热闹，然后呢就合影了一张。对于名人来说，对于那些呢大家所崇拜的人来说，与不相识的人合影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我相信他们是冤枉的，更何况这件事情持续的跨度大概有三十几年，这三十几年当中谁知道王林后来会有这样的一种结局呢？ 嗯， 所以那些无辜的莫名其妙的不解底细的被拉去和王林合过影，又被王林拿出来作为自己的资源招摇的人，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是冤枉的。有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姓李，很有名的，呵呵，她就跟我专门打过电话，说当年一大帮人演出完了，说去看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她就去了。去了之后王林在那变蛇，她吓得滋啦啦乱掉，跟稀里糊涂跟人照了一张相，后来王林还 PS 把蛇 P 到她的脖子上，然后呢宣传他和这女演员曾经呢有过交集，他说他非常之冤枉。这个女演员叫李丹阳，但是马云赵薇和李连杰情况不同。马云赵薇李连杰这一杆子人，这一伙子人，他们和王林的交集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不是不相信他是特异功能，而是对王林的五体投地。在崇拜王林追随王林之前，抬举王林之前，他们这伙子人曾经专门到重庆的缙云山上去拜访那个道长，叫李一。李一道长呢是重庆的道教协会会长，是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他当年江湖上的角色和王林大师一样的，都是呢表演所谓特异功能杂耍的民间艺人。但是摇身一变，王林呢继续政商两界平台上玩他的杂技，而李一呢则进了宗教圈，冒充道家师傅采阴补阳，表演各种各样的特异功能。马云对李一和对王林是一样的， 好奇之心从来就没有点过，而且马云呢类似的说法在网上并不鲜见，他个人是相信这种东西的，他用好奇之心来给自己做掩护，事实上他笃信超自然力。很多很多年前我认识马云，我跟马云有过交集，我跟他讨论过这类问题，马云向我问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思维模式，都是一个路数。张三这事儿是这样的，司马老师你说呢，这里边的秘密在哪儿呢？我说完了张三，他说李四表演是这样的，这个绝对不会是假的吧。我解释完了李四，他又说王五的表演是那样的，我亲眼所见，难道有假吗？你解释完了101个，他会说102个。所以马云这样的财富精英在互联网时代呢是一个时代的英雄，弄潮儿，我们大家呢都崇拜他，都欣赏他。但是在超自然力方面，马云呢很显然他短一根筋。 嗯， 如果马云仅仅把这种事情放作看作是他个人的偏好的话，那倒也罢了。但是马云因为他的号召力，因为他的媒体影响力，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那些关注财富的人的特别关注，所以马云的行动把李一举了出来，把王林请了出来，而这两个人都是因为马云被媒体曝光，接下来很快死掉。李一死得快了一点，属于猝死，而王林呢则挣扎了2年，然后今天呢还是处在这样一种的非常危险的状态。 嗯， 李一和王林有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文化水平极低，但是他们说话极其自信，他们都善于拉大旗做虎皮，他们都有马云这样的人的追捧。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马云是王黎的推手，是李一的推手，这个结论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怀疑的。所以有些人反复强调说马云不相信特异功能，马云看了个魔术，马云被人利用了，我认为这种说法呢有两种可能：一，这个人极端善良；二，这个人不了解马云。而这个极端善良又不了解马云的人得出的结论，我看是不靠谱的。马云包括李连杰包括小燕子在内，这些人在王林这个人大行其道神乎其神的包装的过程当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也起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作用。那个叫李连杰的武打明星，他不但崇拜李连杰，而且崇拜李一和王林，而且他早年间最崇拜的是一个叫赵群学的服刑的年纪比较大的能够发功给茶叶让茶叶变味儿啊，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贵州的女骗子。 嗯， 而李连杰管这个人叫干妈，这种材料都不是保密的材料，在网上随便一搜就一大把。所以现实呢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那些声名显赫的要人，那些富可敌国的那些财富的英雄，你们负有一种社会责任，你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呢，你们的无意之举或者你们有意的之举是助长了骗子的气焰，因为你们相信，所以很更多的无辜的老百姓，更多的没有脑子的人跟着你们去相信，成就了骗子。而骗子在这种大家的热烈的欢呼声当中呢也忘乎所以，做下了一些蠢事。 嗯，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巫文化传统很厉害的国家，装神弄鬼呢从来就不乏其人，秦始皇身边、汉武帝身边，以至于梁武帝身边和各种各样的皇上身边都有类似于李一、王林这样的人。但是今天毕竟科学昌明了呀，毕竟到了21世纪了，毕竟是互联网时代了，毕竟我们李克强每天都在讲互联网加了，在这个时候让那些低级粗俗形式的迷信泛滥成灾，这是对我们时代的嘲弄，也是对以奉行无神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执政党的嘲弄。 嗯， 这件事儿让我们很多人呢长了见识，原来那些声名大噪的家伙们，那些在台上居高临下给我们做指示的人，精神世界当中如此之猥琐，如此之卑下，如此之贫乏，他们居然是这样一群家伙。所以王林这件事情呢，从一个侧面，从反面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在今天科学精神的张扬是多么重要， 在今天重提无神论是多么重要。在今天整顿党的作风、反对腐败的过程当中，不但要解决我们那些贪官呢把别人的钱放到自己兜里的问题，解决那些贪官把自己身上的小动物放到不该放的地方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这些贪官精神世界空虚、不进马力、进鬼神的问题。 好，这是司马南的评价，反伪科学斗士。 突然变成上党课了。 哎，但是我说回来哈，我又这么想，这算政治不正确吗？他这个事儿还是相当的复杂。你如果真的是行骗，那就你就用揭发行骗的这个方式 去扳倒他，可以告 他诈骗， 对 吧？你还是走法律的程序，清清楚楚，按规矩来。但涉及到信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不能够就像他刚才最后的那些话里面去这么草率地攻击别人。我有的时候觉得像马云身处这么高地位的人，他们内心难免是孤独。他自己都讲过，跟吴小莉做访问的时候，当时他就说我根本就没必要赚那么多钱，现在是停不下来了，你身边你得身负多少人的这些饭碗。他觉得身边所有人可能围绕着我就是为了图我的钱，他内心相当之孤独。所以你也，他要是诉诸信仰这些神秘力量，你也觉得能够理解。甚至也听说他家里面遭遇到一些不测嘛，不幸嘛，他的孩子什么的得病什么的，所以这些你如果从他个人的心灵的需求来说，我觉得是讲得通。另一个方面来说呢，真正是有比较扎实的宗教信仰背景的人，你真正去了解过，你比如说现在到处大行其道的什么仁波切，你要是真正去了解过的，你也不会这么草率的就直接去否定人家的信仰，去攻击别人的信仰。然后如果说句可能更加政治不道德的不正确的话，就这个世界它本来就不是人类独享的嘛，那它确实有很多， 你这不是政治，你这是政治正确， 是吧？就是你有很多的这种科学现在还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的存在， 多元性。 那有人愿意相信，是啊，我觉得 自由， 我觉得让他们相信好了，只要他不危害别人，是不是？ 但他信里面讲的是你用这种借用别人的信仰、别人的精神空虚来达到你的目的，这个就有问题。 对，就是如果真的是诈骗，那你就法办。但如果是出自于内心纯粹的信仰，我觉得无可厚非，反倒是让人要有这种信仰的自由才对。是不是？ 这是一个事实。但问题是王林这个事儿吧，他不光光是涉及到信仰的问题，他是利用信仰的这种名目来做一些行骗的事情。对，甚至是你看像圆圆刚才说的危害人命，他之前还骗过很多人。但是很多人可能，我看过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富商，他的这个妻子得了这个喉咙钙化，然后现场掏了1500万让王林治病，然后王林给他喝了2年的药，一直都没好，然后呢钱也没有还给人家。这是赤裸裸的行骗呀，而且还涉及到非法行医，只是现在没有证据。所以你看王林这个事情已经不单单是信仰的问题了，更多的时候是应该是有公正和公益来把这个王林他行骗的这些事情给他揭发出来，让大家有一个警醒，以后不要再相信这样的大事。 好，那刚才司马南也举了好几个大师的例子，还包括倒了很久的李一。那为什么在中国这些大师都能够揭发出来有很多行骗的这些把戏，可是为什么还是层出不穷，而且人们对他们仍然是那样热烈的追随哈？我们继续来听安安老师的这个分析。 社会心理学里面有很多的个案的讨论，当然这些都是西方的讨论，他们比较不讨论东方的东西，但是也有类似的，就是有一阵子美国非常流行那个幽浮事件，然后就有很多的宗教团体，他们就说这个幽浮会来把他们都接走，然后会脱离这个黑暗的世界，可以去到更好的星球、更光明的地方。然后就有一些宗教团体，他们就约定了一个时间，说那天可能就是世界末日，所以幽浮会来把大家接走，所以大家就可以变卖自己的身家财产，然后到某一个山上去聚会，等待幽浮来把我们都带走。那当然后面就发现这件事情幽浮并没有来，然后世界也没有毁灭，大家还是太阳照常升起。那后来社会心理学家就去研究说，那是不是这个宗教组织就从此垮台，但发现没有，就是呢它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也就是说核心的成员，就是卖掉自己身家财产更跟随的这一种非常相信他的人就更加的投入跟相信，然后那些比较外围在观看的人会撤走。 但是它会凝聚成一个更强烈的内团体。 嗯， 对，那就有很多心理学家开始探讨说为什么，然后就发现在人的认知体系里面有一种合理化的机制，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一件事情跟我原本的认知原本的推理是有冲突，然后但是我已经付出了东西，我已经付出了成本去承担我这个认知的想法的时候，那么人就会更加的要去坚持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他把那个他不能，他没有办法很理性的去分析事情，他会更加的去趋向于他原本就是这件已经错误的事情，这是人的一个本性。所以很多时候就我们在后来的很多运动里面就看到说，其实人要理性思考也是从这个部分的一些观察得出来的，因为人常常落入这一种我们本能性的思考里面去，但是这个道路是歪曲的。 嗯， 那也可以拿来解释我们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我通俗理解就是入戏太深出戏变难， 就无法适当的时候止损，就当你已经在这上面投入了精力、金钱、感情的时候、时间的时候，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告诉你说这事都是假的，你是万难相信的，你会寻找尽一切所能寻找合理，为他合理化提供一个理由说这事是真的。就像那刚才那个马云那个不断的问司马南，如果张三李四王二麻都是假的，这个王冯五总算是真的吧，但是司马南告诉这个也是假的，所以他会不断的积累一个案例，就是哪怕你告诉他一万个假例子，但他只要 hold 住一个真的例子，他就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就是人可能还是不能接受对于自己的否定，对不对？他相信自己信的东西是对的，就是受不了自己信仰，可能还没到信仰那个地步，就是自己信的东西他是要毁灭，他可能对他心里的这个冲击， 不认错嘛， 没错， 不认自己错的。 好， 我觉得 这 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比如说你是一个天主教徒，你本来是一个牧师，但是你到快到临死的时候，有人告诉你，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你一定不会相信的，因为你用了你的一生来追寻他。 问题是现在科学也证明不了，是吧？ 所以现在就是反过来的，有很多科学家研究到量子物理学家研究到最后说一定有一个上帝之手， 这反倒是你更对啊，更多的物理学家他最后临终的时候他去 信仰上帝 了，是吧？这个就是说人类有很多的局限，你很多问题现在解释不了，那但是有些问题现实的问题得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个案子拖了两年你江西部门你才去介入，这个是跟中国目前的政商环境或者政治环境是不是直接相关。我们再来听司马南的分析。 王林的七宗罪当时是以呢江西省有关政府部门的名义公布，并且希望大家来提供线索的，但是两年来这个事情一直呢拖着不办，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表现得磨磨唧唧，知道为什么吗？投鼠忌器。什么叫投鼠忌器？就是瓷器店里打老鼠，害怕毁了景泰蓝、元青花，老鼠钻来钻去，打的人呢，那叫手下呢留情。元青花和景泰蓝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达官显贵嘛。就这些在北京城里面大家见了都要紧张的大首长啊，因为那些大首长虎着脸板着面孔一言不发，他们没话，地方政府部门相关部门的那些小公务员哪里敢干这样的事呢？所以只能投鼠忌器，只能装聋作哑，只能故意不作为。这一次呢也不是说原来的事情重新提起来，然后有一股正气呢出来了，王林被缉拿归案，而是因为发生了凶杀案，王林被抓去调查。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王林被抓了我说几句狠话，其实我并没说什么狠话，我比较理性的分析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关于王林这个案子的公安部门说的话极少，而网络上互相感染彼此震荡那些话呢越来越多，而且消息源呢也大大的值得推敲。因此对于王林这一次由于杀人案而被公安部门呢拿去问话这件事情到底怎么看，我们还要看公安部门的通报，要看法院的最后的判决。在一个法治社会当中，强调依法治国，强调以事实为依据，即便一个人是骗子，即便一个人的恶贯满盈，那在判定这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的时候，也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所以两年多来王林的案子呢一波三折， 啊，王林忽而出国，忽而回国，忽而呢张扬，忽而低调，忽而拿钱买人来这个摆平舆论。王林所有的做法都让我们见到了一个低级粗俗形式迷信的操持者，一个代表政商腐败的一个一朵奇葩的这种精彩的表现。但是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官府当中很多人不作为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民不负责的精神。那些和王林合过影的大人物，其实到目前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未必呢愿意替王林说什么。官场当中有个重要的规律，这个规律叫杀猴子规律。什么意思呢？说过去啊，野蛮部落吃猴脑，那猴子关在笼子里，当这个杀猴子的人手里拿着一个锐利的工具向猴子笼子走过来的时候，所有的猴子抱成一团躲在角落里。但是如果呢，这个准备抓猴子的人他的目光盯在某一个猴子面前的时候，所有的猴子要做的工作，要做的动作是把这只猴子推出来。今天的官场也一样，平常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呢当一个人的腐败的行为暴露的时候，同僚们很少有人站出来啊，讲哥们儿义气，流氓从来都是假仗义的。这只猴子被推出来，现在王林就是这只猴子。所以我们说那些和王林合影的人，他们的世界观宇宙观他们的精神世界有问题，他们也可能涉嫌腐败，但是今天要让他们站出来替王林说话，那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即便是那些说出名字来很吓人的大人物也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王林呢犯事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没有什么部门会有人站出来明火执仗的公开的替王林辩护。所以王林这一次呢他是栽定了。过去王林发狠说几十米之外我发功戳死司马南。我跟大伙儿开玩笑调侃说，我说我不怕特异功能，我只怕正常功能啊！你发功发死你我都不在乎，但是如果你拿着刀过来我撒腿就跑。并且我在此前的分析当中也专门讲过，王林雇凶杀人也不是没可能的。现在呢这句话依然成立，王林雇凶杀人不是没可能的，但到底他雇凶没雇凶，杀人没杀人，是直接杀人还是间接杀人，雇凶他下了什么样的指示，那这些事情只有到法庭最后的审判结果才能做确定。不管怎么样，王林这个好演员是在一定程度上呢教育了中国的老百姓，让中国的老百姓受了一次无神论的教育，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受了一次呢科学世界观的教育。 哎，好像最新的消息我知道陈有希律师去到萍乡， 对， 似乎想要会见王林当他的这个代理律师辩护律师、那现在感觉上舆论又是一面倒是吧，都觉得王林有罪，但是如果你真正是按照法治来说，没有， 还是司马老师说的 对， 要相信走法律程序， 只是嫌疑人，就是你法庭这个时候可能更加需要考验的时候到了，在舆论一边倒认为他有罪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依法公正的去审理，如果最后确证他并不是，所以法院呢法庭也必须得有勇气对他无罪宣判，对不对、这个市民就是公众也得接受可能。 我还请教了安安老师，我说现在媒体一边倒的在批评王林，然后好像王林是这个 已经定罪了、 是最大的恶人，会不会之后出现反转？他说这个做媒体来说，故事到这个阶段一定是一边倒的批评王林，但是之后故事他的判断是极有可能出现反转的，因为这样这个新闻就可以炒得更久。 为了新闻，为了咱们的工作考虑是吧，还是得反转一下。好，这个剧情下一步到底会怎么样的变化，我们持续的关注啊。非常谢谢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拜 拜。 拜 拜。